锵锵三人行，哎，希望多年以后，哎，伟杰都能记得这个年终啊，是咱们仨一块过这个新年元旦啊，31号，咱们这个节目在重播呢，就是迎新了，所以现在还在辞旧，哎， 不得了，一个节目过两年呢， 一个节目没错，一集节目过了两年， 算两集啊， 哎，真是，这一下我们都老了一岁啊， 那不录，我先走，别老一岁，我先走了， 哎，辞旧你就要说说了，对吧？都说我们男人是喜新不厌旧，那女人呢？ 我们不大喜欢过年这件事情。你知道女生很多节日是不过，生日是不过的，还有冬至是不过的，跨年 冬至不过， 因为台湾人说冬至吃汤圆，吃一个老一个老一岁啊，所以我每次冬至都拒绝吃汤圆，就放弃吃汤圆这件事，绝对不吃，然后就假装冻龄这样子。 然后所以 还有过年跨年不过。 跨年， 对，你知道就是讲年龄的时候，就跨年的时候，你就要讲虚岁嘛，就要再多加一岁，就没过。我们要学那个校长啊 ，forever 25这样子，然后永远停滞在这个年龄。哦，就是25加几千天啊那种，但是前面的数字还是维持。 不是，我主要是一直被你这个 被我的小毛毛 猎人的衣服被我 引得我刚杀了一头鹿才过来的，有点累、啊、 我觉得你是不是刚从熊窝过来 不是，我就觉得应该会很冷，然后就穿太多出门，但来了之后觉得公司冷气特别冷，就继续穿着吧。 不过你这衣服要对付两年，是应该多穿一 点。是啊，对、哎、也是不容易，真的。 对，所以哎，徐老师，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年终就要盘点、很多媒体啊叫这个盘点，这个很不对我的性子，因为我完全记不住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也是， 对吧？ 我也是， 我觉得我活得没心没肺的那样的人。 不过我还认真盘点呢。 你怎么？谁要求你盘点？ 就是说，有啊，有朋友 啊， 有媒体啊，就是说想想过去一年，我小时候每年写十件大事的。哦，就每一年国家十件大事、个人十件大事，每年写的，这两年不大写。 哎，那你有怀旧之思是吗？ 我说实在话，2015年很平淡的一年。 这还平淡啊？天津港都炸成那样了，还叫平淡吗？ 对的，总体来说啊，总体来说，这一年啊，这一年还是比较平淡的一年。 天哪， 徐老师以后要常常来播我们新闻，你知道播新闻每年都觉得哇今年好精彩哦，明年大事多。 你就知道徐老师他 平常都不看， 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什么这得什么样的大风大浪能够说看今天的日子都叫平淡。 不，我这讲的是国家之国际啊，个人来说这一年是很多的事情，很大的事情，但是国家国际来说这一年开始期望有很大的事情。比方说吧，国际我们年初的时候就在讲要纪念二战结束嘛，对不对 啊？ 这是一件很大的纪念啦，但是好像也没啥用啊。你看纪念啦，很多国家不来，最后本来纪念二战这个仪式哈，想改变现在这个冷战的格局，最后也没改变。 行了，徐老师，你就知足吧。没，今年没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 就说明纪念了，对吧？说明我们吸取教训了， 又有了反恐了。 对、啊、 以为这个恐怖袭击出来世界要改变了，最后还是没有。你看转来转去这个世界最后还是个冷战的格局。 你瞧，这就是从冷战年代走过来的人， 比较悲观一点的那个感觉。 你像我关注点，徐老师你看就跟你不同，他各种盘点啊，我比较关注有一个啊叫2015最佳负能量盘点，我一想都是我说过的新闻还真是。你知道今年负能量盘点 上海外滩 都没提这事儿， 还没提， 不够级别，你知道吗？第一条就是，今年啊，仨人花20万人民币造出了17万的假币。 啊，有这个我们有谈过， 你知道报告吗？ 就为了要做假币，就花更多。 山东还是要我们山东人实在，仨他团伙就要铸那个硬币啊，放了硬币，说咱们得做的真材实料，要不给人认出假的来。最后投资20万，做了17万假币， 不敷成本啊。 对， 哎呀，还有一个事情， 我再给你说一个啊，英国马拉松仅一人完成比赛。第二名带着5000人跑错路， 这个也有，这怎么 你也跑过？ 这是真事儿吧？ 这都是真实的事情， 这是真实的事情。在曹操墓发现一具小孩的尸骨，专家说是小时候的曹操。 真的是当时新闻报道，真的， 真的真的 我的娘啊，就是你看， 小时候的，小时候的曹操， 还有一个什么，女子为吓男友报警，称其是逃犯，警方来到后发现真是逃犯，这都是真事儿啊。然后，美国一青年举枪自杀。被其母亲发现后报警，警察为防止该青年自杀，将其击毙。 这个我们也有播到， 但他们都播过这个新闻嘛，对吧？ 哎，我播的时候觉得还蛮，就是蛮沉重。为什么你一说我就觉得？ 你怎么没笑呢？你们播这个新闻， 播的时候都抱着一种沉重的心态，但被你一讲啊，我就有一种笑到乐不可支的感觉。怎么会？ 发生的那天就是悲壮的新闻。 对， 到了年终盘点就变成笑话了， 突然间搞笑的新闻感觉可以啊， 这就是年终盘点的意义。 对啊， 原来 你讲，我跟你说，国际你讲国际，人家总结的才叫有看点呢。说乌克兰提议取消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被俄罗斯一票否决。 这个是假的吧？ 这真的， 就是常任理事国的那个， 常任理事国一票那个， 对，我知道，我知道， 他提议了， 真有这样的事情。 对，那表决这俄罗斯就否决了， 中国还投赞成票，不可能吧？ 中国一般就是弃权了嘛， 弃权 了嘛，弃权。然后这个一名韩国，你知道今年还弄过 MERS， 嗯，对对对， 一名韩国 MERS 女患者从隔离区外逃，韩国警方根据其外貌，一天抓了500人。然后女友错将风油精当成润滑油，哎呀，这个有点黄。女友错将风油精当成润滑油，小王新婚之夜在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度过。然后，哎，这也是真事儿。一名男子去宾馆开房，花800块钱叫了俩小姐，结果三个人斗了一晚上地主，该男子倒赢2000多。 好励志的事儿。 这爸爸就是这男的啊。打斗地主一绝，嫖就是嫖完了，就说咱们哎， 那所以如果警方抓到他，比如说警方在斗地主当时开门破门而入的时候， 聚众赌博， 哦，也是要被抓，只是不是嫖娼罪就对了， 哎，哦 okay，肯定比与多名女子发生关系要罪要轻一点， 对 对不对？反正两个都是罪嘛， 而且赌资填了嫖资，这个该怎么说？ 还倒赚钱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还有很多，你说说你有什么今年？你整天播新闻， 嗯， 你给我们说说你的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印象深刻确实都是国际新闻，因为我们这个凤凰台就是主张就是主打国际新闻多嘛。我就记得其实今年恐怖 不让播的就给一票否决了。领导一票，领导一票否决。 我们超多票都可以否决，不用不挤一票的。 嗯， 就是恐怖主义吧。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就是恐怖主义的那个兴起，从年初的这个查理周刊啊，然后到11月的这个巴黎恐袭案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一年虽然感觉上没有像就是前一年什么飞机掉很多，但是那个心理的恐惧是比之前来的大的，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刚刚开玩笑说没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我觉得在某一种成分上也是一个对立，是一个就是文明宗教的冲突的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对我来说是， 所以我感到失望， 突然间水平高起来。 我怕观众投诉说我不读书，你知道，我想要练习一下我有读书的时候。 对对对对，这样，徐老师，咱们用图像的方式也回顾一下，看你对哪个事儿最有感触啊？咱们看看啊。咱们这快速，你看这今年火的，大家还记得今年的火吗？ 嗯， 然后这个哎，奔跑吧兄弟今年火，然后毕老爷到哪儿去了？ 这个火， 对对对对， 徐老师就不要强调了啊。这个琅琊榜哎，今年火了，哎，然后这个再看这个哎，这个更火了，小鬼子非要摸我裤裆，来吧，最后爽一下吧。好，哎，庞麦郎，我的滑板鞋，你知道吗？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时尚时尚最时尚，哎，这是今年火。哎， 我们 这俩今年，嗯，我们今年火，然后你再看，这个 Angelababy 和黄晓明的 世纪婚礼， 哎，世纪婚礼啊，这个是今年这个网红大热，网红，哎， 网红吃天王， 对，网红吃天，喝家伙，真会叫网红吃天王，哈哈， 这啥意思？网红 哎，这网红吃定了天王， 郭天王不就找了个网红嘛， 啊哎？然后那个猪。这是小猪吗？ 行了，咱们还是看看有成就的女性吧。屠呦呦，哎， 哎，我今天看这个网友评论说屠呦呦啊，他说大家不是关注屠呦呦得奖，哦，而是关注屠呦呦拿了奖金也在北京买不起房。 对对对对，屠呦呦，哎，然后你看，哎，这是 天津 港大爆炸。 嗯嗯， 哎，我们还要说说这个不这个现在这个 深圳 的啊， 对， 这个所谓滑坡啊，然后就是哎， 放开二胎，嗯， 养孩子多少钱才算够？我就说了，计划生育法那修改案1月1号正式实行。今年周杰伦，哎，他是又结婚又生孩子是吗？ 对，没错。 哦，那是婚前就已经 他没有告诉我、 哦、 但他确实孩子生了， 用告诉吗？我们是算月份算不出来吗？ 居然不告诉你、哎、 啊，徐老师你看， 对， 这是纪念了吗？反法西斯战争多少周年嘛，的阅兵，来再看，再看哈，在这个还是咱们中心崇拜的新版的， 对，就是那个源字被大家这个争拗已久嘛。 郝明鉴， 对， 郝明鉴原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我认识他，现在编个杂志叫《咬文嚼字》 啊、 嗯， 他就弄出来说，原来国家法律规定那个元呢、啊 嗯， 应该是那个元旦的元， 哦， 啊，然后居然印在上面错，结果有关部门嘛，现在开始考证，从《说文解字》一直考到《辞海》，考下来的意思是两个字是通的，都可以用，嗯、啊，但是总会觉得有点，不过我还是挺佩服郝明鉴这种咬文嚼字的精神，对不 对？ 对， 要这么较真儿的话，对吧？他们这工资一个月都扣光了。 真的，我们光念错字这件事情就已经应该已经扣到工资都是负的，都要卖方了。 网友说搞什么搞，能用就行了吗？ 没有，网友都说没关系，你不喜欢，你觉得他错没关系，都会给我吧，我来花。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实在不行，咱们投资20万做他17万。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实际还有一些这个最佳负能量盘点，你知道这个？我给你先最后一条，说是张艺谋缴清全额超生罚款后，中国政府允许鼓励生二胎。 然后他也不止二胎，嗯 啊，然后学医的女票就是女朋友啊，发现男友出轨，连捅32刀，刀刀避开要害，这家伙是庖丁解牛啊，32刀没事儿。 我还蛮喜欢这个负面盘点，这超好笑的， 好笑吧？ 对，这个非常好笑， 而且都是真事儿。你比如说教师猥亵女学生、嗯、一审获判1年不服上诉，二审获判12年。这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哎，这个伟杰 做假币这个事情我有做。 你有做假币噻？ 不是，这类似的事情类似的事情，我最近常常在反省嘛，就是花很多时间，我们做研究嘛， 嗯， 有时候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研究一个过去的作家，某一天跟谁吃饭，什么地方，什么什么，然后自己呢，我哪一年去什么地方玩，什么地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全部记得了， 嗯， 所以我发现做研究基本上是用这个做假币的精神，就是你投入的东西啊，有时候比你产出的还要多。 是， 就是，所以你们讲到做假币这个，我认同，我觉得我好像也是这样。嗯、 哎， 好感慨、 啊。伟杰，你觉得今年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我今年特别感触，我其实对自己觉得自己还蛮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爸已经退休了，就然后我们就是从我来香港大概3-4年的时间哦，就一直没有好好带他们出去玩，好不容易今年呢，我觉得我达成了一个目标，就是真的可以请个假，然后带着两老然后去玩，然后就是有一种被依靠的感觉。对、 哦、 我觉得还是我今年觉得做的一件我觉得还蛮令我自己开心的事情， 几十年来头一次这么干是吧？ 不，以前去玩，其实因为从念书之后，出国念书之后，然后再工作什么，其实很少在他们身边，可能就是你回去过节的时候在，或者回去在，你不会真的说，我都是回台湾多嘛，就没有带他们出去玩。但今年是，就是除了送他们出去玩之外，就是自己还带他们当导游出去玩，就是一个当驼那个驼兽的概念，就是去吧，你们要干嘛都可以，都的那个感觉，然后就陪伴他们。 尽孝心， 对， 哎，真的是这方面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老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似的啊。就是前一阵我爸爸还说，从来不跟我，就是说我其实很少回家打电话，老是觉得应该打，老是觉得应该打，但老是忘了打。结果我爸爸从来不会说的，但是那次都忍不住通过这个我哥哥跟我讲，说这是为什么啊？怎么很久没打电话了？哎呦，我听了我就觉得好谴责，好谴责自己。真不是东西是吧？ 没关系，待会下了节目再打就好不好？那新年新开始再 打。 下了节目我还有别的事儿。我们还是看一些励志的。哎，真的，徐老师，有的时候想起中国人的生活，我觉得心酸，老是觉得很心酸。而且我们是不是人口太多了？就是总是人跟人，人跟人很多。你看中国的这些最佳盘点是吧？你发现全是人际关系。 嗯。 可是我跟你讲，这样优拓。 昨天有一个年轻人给我看，就是他人家 YouTube 把这个全年今年啊500多段点击量最高的这个很好看的视频剪成了一条片子，这个片子还挺长，我一看，哎，看的真是起范儿，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那样，还有世界上那么样一些人呢，拿着自己的生命啊去冒险啊，那种感觉，哎，真是向上又阳光，又让你感觉到这个人类的这种气概，你知道吗？咱们 好，我们从今年放到明年， 肯定的，肯定的。我先给你放第一段，我今年就连续剧了。 Today we're going to announce liquid water has been found on Mars. 这还有一种啊，就是除了负能量之外啊，还有一种盘点的方法叫十大反转新闻。 嗯，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一个徐老师你肯定感兴趣，就是庆安火车站，这个警察开枪打死访民徐春和，这是今年的一个大事儿，你记得吗？ 对， 打死徐春和。好，一开头这个民众的反应是恶警为何不打脚，枪口为何不能抬高一寸，然后反转。反转的这个就出剧情出现了反转，徐春和上访要求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把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火车站监控视频显示徐春和摔孩子夺警棍袭警，然后再次反转，这又剧情反转，死磕律师组织网民到火车站举牌要求公布有声音的完整视频，然后再次反转，举牌网民上央视坦白自己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拿钱举牌，有意思， 对， 又这么反转啊。还有一个杭州李先生称每次出差都会被警察调查，原来自己呢跟一个通缉毒犯同名， 同名， 警察抓错人了， 记得 了吧，然后反转， 真是 反转了，反转。杭州某报经过调查认为警方录入信息没错，李确实曾因贩毒被判刑，现在是监视居住，李这么做完全是贼喊捉贼，并戏称这个杭州某报戏称李是影帝，就是你是演的，对吧？然后再次反转，杭州某报再次经过核实认为警方录入的信息的确有误，对不起李先生，你不是影帝。 我发现这其实是跟这个自媒体的发达，比如说网络的发达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我也还蛮印象深的，就是那个一个大学生，师范学校大学生是不是撞到了人，人家都觉得说，因为当时不是常会有讹人的这个消息， 对对， 大家都觉得说是老人家讹这个学生，就后来监视器调查发现说他真的撞了人，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发现有时候是我们常说有图有真相，但现在我真的觉得有图不见得是有真相的。 没错，有人都能给你接上谁的脑袋谁的身子，你能有什么真相？ 另外还有很多热词的总结，今年据说总结下来很多都是偏肉的，就是颜值啊，小鲜肉啊，这类的，也有些政治的词。那有一个很长的词叫急性短暂性精神失常 啊，对对对 对 这个是一个热词。还有一些很政治的，什么一带一路啊，网易啊，什么什么这。但是我记得最清楚，我觉得最能概括这一年的这个关键词，就是 咚咚咚咚，是是是， 是咚。 哎，所以你知道那个是哪儿来的吗？ 是成龙的一个 广告，成龙的那个不是吗？ 但是做这个的人，他是来自于二次元的世界， 你知道就是未来的这个互联网啊，就做这种动漫，给你做这种动漫的， 对，就做配字啊，配音效。 有一些小孩子，他们都非常熟悉日本的那种二次元的东西，他们就在电脑屋里自己做这个东西。那个成龙的这个，就是最早在他们的那个网站出来。我现在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就做这种东西，你现在网上看见的很多都是这个。所以我是刚才这个伟杰说的也是，我也觉得啊，今天好像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啊太容易哈，而且就是真的，为什么一年里觉得什么都记不住啊？因为塞得太满了， 对， 太方便， 碎片化， 碎片化，就是你想想你可能你一天你比古人接收的信息增加100倍都不止，对吧？你能心里能不乱吗？ 而且我们不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稍微有点空就去 上，对对对。 资讯恐慌症，就是你觉得好像哎，待会手机如果没有讯息来，没有推送，没有什么，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手机坏，要换新手机了。 所以到了年底，我发出个感慨， 把手机坏了， 今年无大事。 哎，我的意思是说啊，信息的这个大爆炸呀，实际上使得你啊，能得到点靠谱的消息更难了。你完全没办法相信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反转，那天他们就说这个琼瑶阿姨打官司打赢了， 对对对对对对， 抄袭嘛，抄袭。然后就当时就讲说，于正这个人也是真下功夫，他是这个编剧这方面他抄袭，可是不是说他没能力，比如说他对制作很用心，对炒作更用心，对宣发更用心。你知道我一下子就联想起来，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你看新闻，你看所有关于电影消息的新闻，你都要谨慎。比如说可能这个电影很好看，但是我现在完全失去了参照，因为我怎么看着很多每一部电影 都是很好看的啊， 不是，它的新闻都像是那个软文宣发， 就我们所谓业配，就业务配合，就是他就是我 等于 是对业务配合，就是那个你配，就是我下广告给你，然后帮我写一篇文章，但这个文章只能说我的好，或者是说赞扬我的好处，我们说业配，在台湾我们 就一切都被纳入了这个文化工业的整个大的系统里边。 对，你看我看的是某网站的新闻客户端，哗哗哗，你看你我就注意到所有的电影，现在啊一开头出来的这个文章啊，我都闻到一股子不像是我们中立客观的新闻记者写的，但是它却是以新闻的题材，甚至于有些是批评的。可是你知道，就好像说你闻就能闻出味儿来， 小骂大帮忙， 对，那种批评似乎也是一种宣发。于是你现在你比如说，哎呀，今天啊这个周末破了全世界6个纪录，什么什么这种新闻标题就开始出来。但是我怎么觉得味道都那么有点不对，也可能是真的啊。就是现在使得就是说什么都变成了一个宣传。 对。 电影的制作费不如它的宣传费。每个人的收入呢，灰色收入超过正常收入，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现在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所以就叫人失望，就没意思， 是吧？你像刚才徐老师讲的那个，我也挺有体会的，就这个玩意儿啊，它是个上瘾，而且这个刷屏这个上瘾，你知道吗？有时候就说，今年我不是开了一个叫什么，也不是我开了，就是开有一个微博，就说吧文涛，就是就这么一个，是发那个我的那个视频节目的哈，我就后来我就看这个留言，我这一看留言呢，我就发现我就有一些啊，我过去没体会到的这个东西上瘾，有时候看完了，晚上一点你也该睡了。你发现没有，你有一种 还在过瘾， 会啊， 饿狼一样的那个动作，就 我也会， 有时候你就骂得没了， 我也会一样这样子啊， 你在做这个动作，咚一下咚一下咚一下，你在干什么呢？ 而且你是不是睡醒第一件事也是先拿手机再刷一下，我睡着的过程几个小时之后是不是有新留言？ 对， 我觉得我也会这样。 后来我知道得剁手了，女的也剁手，男的因为这个也要剁手。 以后我们都是那个哆啦 A 梦，没有手不能按手机了，因为大家都剁手了。 对，就这种这个信息啊，一方面真假难辨，一方面过了你的脑子你其实什么也记不住，再方面呢，你就是要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希望看到一个不停的新的不停的新的不停的新的，这个是一个什么行为？ 而且还会困惑，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讲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很少人关注，有时候随便说几句什么东西很多人关注，然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大家都是网络中毒了，你看就是要很关注的是网友的流量啊，然后留言量啊或什么的，我觉得都会啦，我觉得这是就是在做这个工作人物的时候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大家很正常啊，就像以前要看收视率是一样的道理啊，只是说现在这个收视率变成是我们的点阅率或是浏览率， 把网络当作镜子，其实网络是道连格林的画像，知道那个故事吗？ 什么 画像替你老，人永远年轻，直到有一天一刀戳在